多元。这种可能性越无遮蔽的被领会着，这种领会就越纯粹的深入这种可能性中，而这种可能性就是生存之根本不可能的可能性。死亡作为可能性，不是此在任何可实现的东西，不给此在任何此在本身作为现实的东西能够是的东西。死是对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可能性，是每种生存都不可能的可能性。在先行到这种可能性中去之际，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它展露为这样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根本不知有度，不知更多也不知更少，而是意味着无度的不可能生存的可能性。按其本质说来，这种可能性不提供任何依据，可即以殷切盼望什么东西，即以想象出可能是现实的东西，从而忘记这种可能性。向死存在作为先行到可能性中去，才刚使这种可能性成为可能，并把这种可能性作为可能性开放出来。向死存在就是先行到这样一种存在者的能在中去，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就是先行本身。在先行着把这种能在揭露出来之际，此在就它最极端的可能性而向其自身开展出自身，把自身筹划到最本体的能在上去。这却是说，能够在如此揭露出来的存在者的存在中领会自身生存。先行表明自身，就是对最本体的最极端的能在进行领会的可能性，换言之就是本真的生存的可能性。本真生存的存在论建构，需待把先行到死中去之存在结构找出来了才弄得明白。如何从现象上解说这种具体结构呢？显然是这样，我们规定必须属于先行者的开展的那些性质，从而先行者开展就该能够变成对最本体的无所关联的无可逾越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是不确定的可能性的纯粹领会。还需注意，领会主要不是指凝视一种意义，而是指在通过筹划揭露自身的能在中领会自身。死是此在的最本体的可能性，像这种可能性存在就为此在开展出它最本体的能在，而在这种能在中，一切都为的是此在的存在。在这种能在中，此在就可以看清楚，此在在他自己的这一别具一格的可能性中保持其为脱离了常人的，也就是说能够先行者总是已经脱离常人的领会这种能够，这才揭露出此在实际上已丧失在常人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了。最本体的可能性是无所关联的可能性，先行使此在领会到在能在中一切都为的是此在的最本体的存在，而此在唯有从它本身去承受这种能在，别无他途。死并不是无差别的属于此本体的此在就完了，死是把此在作为个别的东西来要求此在，在先行中所领会到的死无所关联状态，把此在个别化为它自身之上来。这种个别化是为生存开展出此的一种方式。这种个别化表明试射最本体的能在之时，一切欲与所操劳的东西的存在与每一共他人同在都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当此在由他自己来使他自身做到这一步的时候，此在才能够本真的作为他自己而存在。然而操劳与操持之无能为力绝不意味着此在的这两种方式要从本真的自己存在身上隔断，这两种方式作为此在建构的本质性结构，一同属于一般生存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只有当此在作为操劳欲于的存在与共而操持的存在，主要是把自身筹划到他的最本体的能在上去，而不是筹划到常人自己的可能性上去的时候，此在才本真的作为他自己而存在。先行到无所关联的可能性中去，这一先行 把先行者的存在者逼入一种可能性中，这种可能性即是由他自己出发，主动把他的最本己的存在承担起来。这种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可能性是无可逾越的，像这种可能性存在使此在领会到作为生存之最极端的可能性，而悬临在他面前的是放弃自己本身。但这种先行却不像非本真的向死存在那样闪避这种无可逾越之境，而是为这种无可逾越之境而给自身以自由，为自己的死而先行着成为自由的。这就把此在从上司在偶然的拥挤的各种可能性的情况中解放出来。其情形是这样，这才使此在可能本真的领会与选择排列在那无可逾越的可能性之前的这种实际的可能性。这种先行把放弃自己作为最极端的可能性向生存开展出来，并立即如此粉碎了每一种僵固于已达到生存之上的情况。此在先行着防护自身，以免于回落到自己本身之后以及所领会的能在之后，并防护自身以免于为他的胜利而变得太老。这些最本己的可能性是由有限性规定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有限的可能性得到领会的。当此在面对着这些可能性而成为自由的时候，此在就禁止了一种危险，不再会由于自己的有限的生存领会而否认他人的生存能够逾越他，甚或出于曲解而把他人生存的可能性逼回到自己的生存可能性上来，从而以这种方式放弃最本己的实际生存。作为无所关联的可能性的死造就个别化，但他只要为要作为无可逾越的可能性来使作为共在的此在对他人的能在有所领会，才造就个别化的。因为先行到无可逾越的可能性中去，把一切排列在这种可能性之前的诸种可能也一起开展出来，所以在这种先行中就有在生存上先行拿取整个此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就有作为整个能在来生存的可能性。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而又无可逾越的可能性是确知的，确知着这种可能性而存在的方式，从与这种可能性相应的真理展开状态来规定自身。此在把死亡的确知的可能性作为可能性开展出来，但其方式只能是此在向这种可能性先行着而使这种可能性可能作为他自身的最本己的能在。可能性的展开状态就奠基于这种先行着使这种可能性成为可能，把自身保持在这真理中，也就是说对所展开的东西有所确知，才正要求先行。死亡之确定可知，不能靠确定到底有多少死亡事故来照明。